起来，我带你玩个猜一猜。我看你哥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人高傲勇红黑，天外红黑。 好啦，翻嚟呢个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咧就另外一个咧，今个礼拜发生嘅事咧都要讲下噶啦，就系、是、呢个胡耀邦同志啊诞辰一百周年啦，咁咧就11月20日咧就出世嘅胡耀邦，咁但系咧佢啊。其实呢 他五月死 了，首先好破天荒呢就庆祝他诞辰一百周年啦。咁、但係呢但係冇错啦。咁下嚟緊呢 ,2016年嘅4月15日呢、又会唔会庆祝他嘅死记呢，嗱 因为六四係由他而起㗎嘛、其实。 我真係唔知阿集有时諗乜嘢嘅。咁无端端攞返胡耀邦出嚟，点解话叫无端端呢，喂大佬呢呀。有系廿几年啦，喂大佬提都唔系点敢提咁滞噶啦， 唔捻使讲啦，系啦，上年你有冇搞过啊？胡耀邦先冇啊嘛， 冇，唔系， 点解今年又搞咧？ 使乜讲上年啫？喂，几代领导人都冇搞，咁嗱阿习 一个系一个啦，习近平上年有冇搞先冇啊嘛。咁今年搞嚟做咩咧？ 咁佢可以咁答你嘅， 即系抗战70年咁，69年唔使搞嘅。 九年啊嘛，今年18年啊嘛，咁咪要搞咯。 咁呢次胡耀 大寿啊嘛， 咁呢次系胡耀邦几多年？几多年冥寿啊？ 咩啊？一百周年啊嘛，胡耀邦 系乜咁巧？ 咪就一百周年咯。咁所以咪搞。但系问题就系你搞完之后，你咁你搞唔搞死记咯？呢个就系问题啦。 死记唔系100年啊嘛。 哦又得， 哦得， 又可以查得通， 系搞掂。 就等佢100年嗰时先搞。 系啦， 哇有排等啦， 平反咗 十几年，大佬 平反咗啦，到时屌，佢唔怕搞啦，到时。 咁咧嗱就系啦，咁啊搞咗呢个100周年啦，嗱咁啊有啲咩活动搞个数下先啦。首先咧，而家仲播紧噶中央台，我睇咗第一集啦。咁啊，冇咩新意嘅啫。5集嘅电视文献片《胡耀邦》叫做，咁就20日嗰日就开始咧就播第一集噶啦。咁啊，跟住仲有咧就出咗2本书啦，一本咧就是《胡耀邦嘅画册》，咁另外一本咧就是《胡耀邦嘅文选》啊。呢本咧我稍后都会买嘅 ，keep 翻本喺好鬼平噶咋。咁啊，上大陆啲书局有得卖噶啦，通直情多到冧山咁滞啊。咁啊，仲有咧就喺胡耀邦嘅湖南浏阳嘅家乡啦，同埋佢嗰个江西嗰边嘅共青团嘅基地啦，都有11月20日咧就都有纪念活动嘅。咁仲有咧，胡耀邦祖籍其实喺江西，咁所以咧江西省嘅高安市华林山镇咧，亦都有一个叫做耀邦百年嘅座谈会啦。咁甚至咧就仲有一个咧就系喺官报嘅，应该都喺人民日报嘅。咁咧就佢个长孙女啊，叫做胡之之之，好难读嘅个名。知咧就系知道嘅知，字咧就系一只一鸟嘅名嚟嘅，咁啊个名叫胡之字，咁佢胡之字咧就写咗篇文啊，咁呢篇文叫长孙女心中嘅爷爷，咁啊就有呢啲咁嘅活动啦，咁啊另外最大嘅活动就当然就喺翻20日啦嘅朝头早。咁就喺呢个人民大会堂啦，咁咧就有呢个胡耀邦嘅座谈会啦，咁主持嘅咧就系七常委里边嘅其中嘅刘云山，咁然之后有出席嘅咧包括当然啦阿习，咁啊仲有咧剩翻嘅6常委，咁啊全部出席，咁啊然之后仲有其他包括有中组部啲人啊、中央党校啊、中央党史研究室啊、共青团啊，当然唔少得啦，咁啊个好多譬如仲有湖南省嗰边又有派人嚟啦，因为佢系湖南浏阳人嚟噶嘛，咁啊好多坐满晒噶啦。咁啊，呢个最大型嘅活动啦，咁啊，跟住就有习近平嘅讲话，咁啊，讲话咧长达30分钟，咁咧就教大家咧点样去学习呢个胡耀邦， 即系学佢学嘅咩咧？ 学佢咩？ 学佢怕死， 怕死， 怕死。 点解咧？ 佢嗰时候邓小平唔系喺毛泽东统治期间，佢系因为要。亲呢个毛泽东，佢好多嘢唔敢直谏噶嘛，系、到晚年，跟住先至帮一啲所谓知识分子啊，一啲右派啊，先至推 平反佢啫嘛。佢开头系好捻怕死噶嘛， 系 佢系慢慢练啦。可能你知啦，啲共产党系咁噶嘛，越老咧啲权力越大噶嘛，好似唔知点解噶嘛，系咪先？咁老捻咗，可能佢觉得自己威啲咧，佢先至可以帮其他人平反啫嘛。开头佢系睇住佢个战友一个一个俾人批噶嘛。 O、okay. K， 包括佢自己啦。 嗱，简单嚟讲咧，就学习梅耀邦啲乜嘢咧？咁咧就喺阿习嘅讲话里边就提咗几点啦。佢话要学习佢咧，学习梅耀邦嘅坚守信仰、献身理想嘅一种咧高尚嘅品格。咁佢话咧，乜嘢系我哋嘅最高嘅理想咧？就是共产主义 哇 哇，哇哇大佬！ 我谂系净系跟得佢够胆讲，又话先咧， 即系 佢做 净系讲第一个学习咧，我就觉又翻嚟啦，又翻嚟一样乜嘢咧？又提翻大家啦，就系、是、又系典型嘅，我哋共产党成日做嘅就系、是、咩？强奸死人啦 ！OK， 嗱、okay ，喂大佬， 屌你咯，可唔可以佢帮啲走资埋平反啫？大佬， 即系以往强奸鲁迅、毛迅个无数咁多次，孙中山又强奸，个个俾佢强奸过噶啦，唔系你噏一个冇俾佢强奸过咧，我都计噏唔到俾你听。咁你又喂，点解又话叫强奸呢、這个即系胡耀邦咧？喂，大佬话胡耀邦几时有坚持 到佢共产 嘅坚守佢嘅共产主义嘅理想啊？喂，净系讲紧喺1980年佢坐正总书记开始嗰六年啊 ，OK， 去到呢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啊，喂，然之后打佢落台。就已经知道 佢走资噶啦， 咪即系走资啦。佢唔系走资，后屘就唔会叫做反资。喂，系佢嘅第一罪状落台嘅第一罪状就系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啊嘛。 OK， 吓、啊、喂，咁你 因为佢走资， 你话俾你听，佢冇坚持到共产主义咯，系咪先？仲有喂。在那六年的胡耀邦的故事大家人尽皆知，但是他讲过什么？他讲过我最喜欢吃西餐的，大佬 哇、 啊、不过吃西餐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那我不要博他、 okay. 西方的共产主义啊， 列宁都吃西餐的、okay. 史太林都是吃西餐的、 okay. 但是总之他没有坚定过他没有坚守过共产主义， 他只是帮一些人平反而已，他帮走资不平反嘛， 我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我真的亏习可以自己这样谂得出嘅，咁啊，然之后第二个， 我系身边系基佢嘅文宣系边捻过嚟 嘅 啫， 唔系噶，佢唔系咁样理嘅，我一阵解读俾你听啊， 即系我嘅中宣部咧， 都系消费死人嚟噶嘛，佢唔使理，总之喂，好简单嗱，呢篇嘢佢又唔系写俾你同我睇，佢个讲话又唔系讲俾我同你听嘅，喂，喺大陆有几多人知道胡耀邦嘅历史先啊？唔多，第二，我当你喺大陆知道啊，你够唔够胆驳佢啊？ 咁啊， 唔系咯，佢噏乜都得噶， 大大嚟噶嘛， 大大嚟噶嘛，咁所以咁啊，嗱，睇佢继续噏落去咁咩？第二个学习系咩咧？就要学习佢嘅心在人民，同埋归咩利归天下嘅惠民情怀，即系咧样样嘢都系咧。出实招，为实事，求实效，将个心思同埋精力咧，都系用喺群众嘅谋利益、谋福祉身上嘅。 咁佢点解俾人批啊？ 讲自己，佢讲自己嗰、那个嗰、那个而家 put 落自己度嗰个假象嘅。OK 啊，咁啊呢啲真系得啖笑。 打飞机应该嘅， 打飞机 你唔可以唔俾阿泽打下飞机嘅，真净系我哋自己打唔得嘅。 系咁啊，仲有就学习胡耀邦咩啊，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嘅探索精神。咁呢个其实又系讲紧自己啦，即系讲紧而家佢呢种咧开拓嘅精神，当然就系讲紧互联互通一路 去一带 啦。系咪先？ 即系一带一路， 根本都系讲紧自己。 唔系阿杰先 ，sorry， 一带一得。 你要唔系，共产党文宣先后好捻紧要啊 ！OK， 有讲过一路一带噶， 系开头系讲一路一带嘅，跟住点解改为一带一路咧？可唔可以抛少少书包啊？ 一 路系乜嘢？一带系乜嘢先？一带就系 丝绸之 路 咯， 带 系咯， 系啦，经济带 系经济带 ，OK， 系 一路系咩啊？ 咩啊？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OK。边个行先？边个重要？就好啦，很简单啦。而家系讲紧高铁啊嘛，梗系一路唔系，梗系一带经济带紧要过海上丝绸之路啦。 行先话你话， 所以系一带 一路， 一帶一路， 一路是海洋之海上之遊之路未搞的。 好，跟你啊， 政治要正確啊， 係知道 知唔知啊？咁你點睇文匯啊？ 咪打 埋大公啊，大公出嚟唔使睇啦，但係就嚟接啦。OK， 點睇呢啲嘢啊？ 一帶一路 ，OK， 一帶一路。 好啦，講翻最後一個學習先。嗱，最後一個學習咧，呢個最緊要啦。就是我记学习呢个咧胡耀邦嘅公道正派 咩啊？ 公道正派 ，OK， 廉洁自律嘅崇高风范 ，OK， 啊，公道正派就系能够咧出呢个清风正气，廉洁自律咧先至能够咧塑呢个良好嘅形象。咁啊，好明显啦，呢啲学习屌，即系你摆边个落去都得噶。你帮我做生日啊，我都得，我都可以摆学习杰斯嘅。啊！喂， 勤奋向上， 心在人民，威天下嘅唯民正情怀。喂，真系乜嘢都得，学刁民牛嘅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又得，系咪先？任得你到，真系。所以咧，系 百搭，就百搭嚟嘅， 百搭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嗱，即系背后个心思咧，就都系咁噶啦。即系其实就。找回胡耀邦出来那就歌颂一下啦消费一下个死人啦、okay. 所以但是你其实呢大佬即是好你攞回胡耀邦出来就好多嘢呢即是、其实如果你熟悉胡耀邦就你就觉得、喂大佬好多嘢你冇提到嘛即是我觉得譬如说你讲緊喂大佬胡耀邦喺81年做呢、這个总书记之后喂大佬嗰几年其实係中国最言论自由最思想开放嘅嗰几年嚟㗎嘛直到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落台失败失败不力然之后落台之后。喂嗰几年係所有知识分子嗰啲都好即係好好怀念佢嗰阵时嗰个年代㗎嘛。咁你呢啲嘢喂喺今时今日100周年诞辰又唔见你去提下喎。又快返去讲殖民啦、啊。嗱喂大佬淨係讲西藏嘅管治理念啊。喂胡耀邦1980年坐正总书记跟住同万里落到去西藏嗰篇讲话喂你试下攞返出嚟讲啊。好多人都喂即係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啊大佬。好多西藏人都觉得啊咁多个历代嘅共产党嘅领导人啊唯一一个。 似返个人样。 係似返个人走落去西藏同西藏啲人讲道返个歉话呢呢、這个咩即係好鬼长篇㗎嗰边我真係大致唔记得啦。即係大致记得几多讲几多啦。譬如佢同西藏人讲佢话咩他说、西藏在51年、啊、即是回到祖国怀抱之后呢、啊、就分了四个阶段的。我不太记得那四个阶段 ,51 至59年是一个第一个阶段就是你回来祖国的怀抱即是我们又解放你。然后到59到66年呢就是、实行很多中央的政策我在那里。66至76呢就是没办法了文革的年代了就有巨变了。啊、有很多巨变、啊、有很多大家不想见到的东西了、啊、他也都为文革而 道歉的、啊、是胡耀邦来道歉的、OK, 还有呢就是说什么、第四个呢其实就是说打后的经济改革 的年代但是他有几样东西做帮、就是向西藏人做过道歉的嘛第一就是文革的年代那十年、就是、然后第二呢就是什么他就说呢喂特别在59至66年那段阶段呢是我们那个评判、啊、即是在那个评论、啊、那个力度呢用大了。 用大了。 他说呢、 okay. 在西藏呢是的而且确有一些好人我们都当他是坏人。他没有这样讲、 okay. 我不当你是 意思人上下 啦。当你当了他是坏人都即是打击埋没有 杀了 一些。如果杀错人就要填命的、okay. 他没有讲到这样。是但是他承认过这些东西。还有一样最重要是什么他讲紧第四个阶段喺未，即系喺，因为佢1980年落去，佢话喺1980年之后咧，因为已经行经济改革开放，佢话要咩咧？佢主张一样嘢啊，大佬系佢主张一样嘢就咩？就系话西藏嘅自治嘅力度啊，要加大啊，藏人自藏嗰样嘢咧，系过往做得最唔好嘅。佢话佢举嗰个例就系咩？佢话咩啊？佢话即系好似。嗰啲叫酥油糌粑你唔知道有冇食过啊即係嗰啲喺西藏人食嘅酥油糌粑。嗱、 你哋啲西藏人就食松油糌粑，我呢个湖南佬就食大米嘅、 嗯。 喂，其实我系唔应该逼你跟住我一齐食大米噶嘛。 嗯， 我哋应该要相信翻西藏人。所以咧，过往嗰个西藏人嘅自治做得唔好，喺1980年之后咧，中国共产党嘅策略咧就系应该要将藏人自治嗰个力度加大。这个代表乜嘢呢？就系话，喂，我哋会即将派少啲人入嚟你度。佢话佢曾经喺1980年入去，佢开过一个玩笑嘅系咩？嗱，我呢几日嚟咗，我都嚟咗八九日，我啊病足咁多日，嗱，你咪睇到咯。 边度好住 啊？我哋根本就唔习惯呢度嘅生活，我哋应该要将呢度嘅，我哋要尊重翻西藏嘅文化生活啊，西藏人嘅生活啦、啊，我哋俾翻佢哋自己去管治佢自己，我哋要信得过佢嗱。话俾你听，历代嘅中共领导人系得胡耀邦咧，喺西藏，你唔好理佢真定假、嗯，起码佢真系有噏过呢啲嘢。喂，突然之后，如果你今日习近平话要怀念佢，唔该，你又点解唔 找数先？ 找数先。喂，你大佬，你作为共产党嘅阿头，你系应该有，你系应该有个延续性噶嘛？ 找 你 要找啊！ 你怀念得，喂，你一系又唔好怀念胡耀邦，嗯、你怀念胡耀邦，你就攞翻呢条数出嚟，大家找佢先。啊、西藏又好，新疆又好，喂，咁你系咪以前讲嘅又冇又当冇发生过，系咪？ 冇讲过就冇做咯， 系咯，所以我就话呢啲嘢其实即系，譬如话喂，大佬好多嘢系以前系胡耀邦讲过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咧，而、 嗯、 家你今时今日咁啱提啊？喂，你而家习近平做紧乜嘢啊？七上八下都改咗做能上能下啦，系咪先？喂， 能上 能下。当年啊，系胡耀邦逼到邓小平焗住要嗌退休噶嘛，因为佢话喂喺共产党入边要成立呢、這个即系废除呢个领导职务终身制啊嘛。喂，咁你而家习近平系有迹象显示想千秋万世、啊 嗯， 所以你喂你怀 睇黄岐山最清楚啦。话下黄岐山可唔可以？可唔可以？ 系啦，你交代黄岐山点先？ 嚟噶 啦，咪嚟咯。 而家嚟紧十九大啦， 咪咯 先。 最简单啦。呢啲嘢咪就喂，呢啲嘢咪就喂。 算捻生捻沙 有 咩有 啊？胡耀邦仲有讲过乜嘢啊？喂，大家好多系好记得噶。胡耀邦讲过就喺经济改革嘅洪流之下，我哋不能够唔面对呢个政治改革啊嘛，大佬。嗯喂，大佬喺80年至86年啊，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行政治改革行得最积极嘅。然之后去到89、64之后，咪乜捻都冇晒咯。啊，咁如果你要怀念，系咪应该攞翻呢啲嘢出嚟怀念啊？喂，好多呢啲胡耀邦嘅嘢，喂，你唔好真系净系攞个死人出嚟，系咁又喺度消费先得噶。啊，好 习惯嚟噶啦， 好重要噶呢啲嘢。嗱，咁啊，当然啦，今次。仲有一啲背後嘅陰，唔係背後嘅推手啦，唔知係咪陰謀啦，嗱都要講嘅。其實你睇到咧，懷念胡耀邦咧，就要講翻咧啲新嘅太子黨咧，你就覺得陸陸續續就冒出嚟啦。嗱，包括胡耀邦嘅仔啦，嗱咁啊，如果你有睇，其實呢近呢一兩年都開始要蒲出嚟噶啦，胡德平啊呢啲啦，嗱胡德平今次其實都有講話噶，佢喺中央黨校有一個有一個研討會咧，其實佢都有即係有講嗰啲嘢咧，我就唔好記得講咩啦。但係嗱，要睇住呢啲咯，嗱呢啲又開始冒出嚟。其實阿習咧，嗱阿習嘅心思係好簡單，我都再重申一次，佢上台呢三年，佢唔係有一個自己嘅班底。OK， 去到而家2015年咧，開始有多人投誠，然之後咧跟住咧開始有多人有好多咧以前唔係自己人就走埋過嚟咧就變咗做自己人。嗱，胡耀邦嘅幾個仔咧，同埋咧劉少奇嘅仔劉源啦，劉源就幫佢睇軍方嗰邊，佢做緊嘢啦。嗱，胡耀邦嘅仔要講少少啦。首先就係、是。好多人就係會知道咧，阿習同其實習仲勳同埋胡耀邦嘅關係就好好嘅，兩家人其實啲仔女都好好嘅。嗱、胡耀邦其實有三個仔一個女，大仔係胡德平，細仔咧就叫做劉胡嘅。點解姓劉呢？因為佢呢個仔咧就唔係呢個仔咧就俾咗以前喺延安年代咧就俾咗一個咧係胡耀邦個啲老友啊。咁、那個好似叫劉世昌我唔好記得，咁就俾咗就過繼咗俾佢嘅，所以佢就姓劉，叫劉胡嘅第二個仔，第三個仔咧就叫胡德華 ，OK， 第四個咧就女嚟嘅就叫李恆， 嗱，点解会讲嗱？讲下呢四呢四个， 李行就跟阿妈姓啦。 李行就跟阿妈姓嘅，吓、啊、或者佢个佢啊，好多人其实叫做李满妹嘅。嗱、嗯，呢四个咧，其实有讲下，嗱，讲少少古仔俾大家听。喺呢个早一两年前咧，呢、這个华润嘅宋林案，香港嘅华润嘅宋林案，吓、嗯啊、，OK， 咁而家宋林坐诶、宋林诶、坐监啦。就好多人咧，就以為宋林案咧一路打條線上去咧，就以為係打緊呢、這個第二仔劉胡嘅，因為劉胡咧其實就喺香長期又喺香港做嘢㗎，就喺華潤翻工㗎，即係又啊、嗯、又係同你咧同一個， 我以前喺度做啦， 但係同埋你搭 lift 可能都撞過佢啦，咁咧就佢就喺華潤就做呢、這個副董事長嘅。咁但系咧，好多人就捉錯用神咧，以為習近平搞呢、這個宋林咧，其實就係以為就係想搞另外一啲太子黨嘅人，就搞啊胡耀邦啲仔嘅。但其實咧，嗱、嗯、兩年之後咧，發覺成件事咧就完全真係唔係咁嘅，係調翻轉嚟，調翻轉睇。我要講兩個人咧，一個就係咩咧？就係、是、劉胡。劉胡其實咧，原來喺後屘啲人。睇翻咧，就係咧，其實佢喺大約2007至2008年咧，佢就已經咧喺華潤離咗職噶啦。咁所以咧，而家調翻轉睇嘅就係咩咧？ 即係唔關佢事。 其實劉唔係唔關事啊，係啊，劉胡幫手線料出嚟，懟翻阿宋林，宋林條線就去翻阿曾慶紅度嘅。嗱、 嗯， 另外仲有一個跡象都可以睇到嘅喎，呢、這個中國政府咧。曾經亦都打擊過一間叫做咧葛蘭素史克股份有限公司 GlaxoSmithKline GSK 嘅藥劑公司，呢間係世界第三大嘅倫敦喺倫敦嘅一間英國嘅藥劑公司嚟嘅。呢間嘢咧就曾經喺早一兩年前咧就係、是、因為喺中國咧串謀串連啊貪污串連好多醫院咧，然之後咧就賣藥嘅， 記得。 呢单嘢记得啦嘛、嗯， 记得。 咁咧有得有，然之后咧，佢个弟个拉女啊，李行李满妹咧，其实亦都喺 GSK 做过。 嗯、 但系咧又系 check 翻啲时间咧，又系无间道嚟噶。啊嗱，原来咧嗰间 GSK 被打咧，就啱啱就系李满妹行咗出嚟，跟、 okay、 住再线料就俾中国政府就做呢间公司。嗱、啊，所以然之后咧睇呢两单嘢，从呢两单嘢。你再加埋咧，胡德平咧，同埋胡德华咧，嗱大仔胡德平咧，就而家差唔多咧，近期系习近平身边嘅红人嚟嘅。呢、這个咧就负责咧就系、是、嗱，因为佢啊本身系咩咧？佢应该系北大咧就系啲历史教授嚟嘅。咁咧同埋咧就是、中央党校佢有好多人物。咁所以咧，其实胡德平咧就帮其实咧。好多人都揣測咧，佢就係幫呢、這個習近平咧，就喺外圍組織咧，就幫手做一啲好似統戰咁嘅嘢。 串連啦， 啊，同埋特別喺知識界啊，喺中國嗰個文化知識界度咧，佢、嗯、就幾德高望重嘅。咁所以咧，胡德平係一個咧近期喺習近平身邊嘅紅人嚟噶。嗱、啊，講埋第三仔胡德華啦，胡德華咧專注簡單嚟講就係、是、做呢個互聯網高科技嘅 ，OK， 咁、 okay, 啊，所以愛正我飯啦，咁啊，所以咧嗱，四兄弟姊妹咧喺目前嚟講咧，都係差唔多係真係幫緊阿習做嘢。嗱，呢啲就新嘅太子黨抬頭啊！啊，呢啲太子黨咧，同以前有咩分別咧？個呢大呢幾個咧就有一種特色就係咩？喂，全部有料到嘅。自己有自己嗰一份嘅，唔系出嚟咧就饮饮食食啊，揸法拉利啊，就唔系嗰扎嚟噶。但系咧，喂，呢四个都 实事啊， 喂，唔系啊，呢四个啲身家都非常雄厚噶，唔系讲笑噶，话俾你听。但系起码就系即系经历过风浪啦，见过大场面啦，等等啦。咁同埋咧，好多即系点解要咁讲咧？因为咧年零两年前咧，好多人就觉得阿习系要做呢四个人嘅、 嗯， 但其实而家调翻转啊。捉错晒用神啊！呢四个咧，直情系即系双花红军嚟噶，全部咁啊！加埋刘少奇个仔刘源，咁啊呢度一扎咧，呢啲都系啊，即系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下啦。嗱咁啊，喂，最后嗱，仲有少少时间啦，我啊真系有单嘢都想即系 讲 下啦。吓，点睇嗰个双十一嗱？点解我咁问咧？嗱就 呢个礼拜其实继续炒作咧，就去到咧双十一嗰个物流嗰度啦，因为已经过咗成个礼拜。咁啊，物流咧其实咧就诶，哇，即系好似个灾难咁样。咁啊，记得咧，其实今个礼拜有一个。有一个叫做啊咩话，我都唔记得佢名啊，唔系啊，佢又安咗个花名俾佢噶，叫做收发室姐姐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嗰段新闻啊。咁咧，其实咧就喺呢个上海、浦东、国贸，咁咧就个商场入边，咁啊商场入边咧，佢有个小小嘅办公室，就影到一个肥有一个肥婆嘅，那个肥婆咧。誒唔好意思，我真係唔好記得嗰單嘢係點樣。咁、那個肥婆咧就唔係有啲人影咗相，咁嗰啲相咧就喺個網上咧就爆紅啊。咁咧就佢就話即係佢話佢個收髮室已經進入一個更年期，大約係咁啦。咁佢解釋嘅咩咧？咁如果你睇翻幅相就好得意嘅，大家可以上網揾翻嗰幅相咧，就係佢背後個 office 咧。已经成 全部都系货嚟嘅， 都系 parcel 嚟嘅，即系中文系咩啊？ 砌图 唔系啊，即系呢个件啊，一件 件 件啊，冧到冧山咁样，咁所以佢就话，佢其实嗰个意思就系咩咧？佢就话我个收发室已经进入更年期啦，你唔好再攞啲嘢嚟啦，或者就唔该你哋快啲嚟攞啲嘢走啦。佢因为系关乎咧成个商场嗰啲同事啊，全部都用晒国贸嗰个地址，咁然之后啲件咧寄到去咯，咧全部去晒佢个收发室，咁咧。咁呢个咧，呢个就系冰山一角其中一个例子啦。 唔系，其实好简单嘅。 讲埋先，我讲埋俾你，我就俾你睇，你点解读？咁同埋呢个礼拜，其实咧喺国内有好多新闻都系报道嗰啲唔同地方嘅物流公司，点样？譬如话摆佢哋啊，偷拍佢哋啊，点样去？哇，大佬，即系譬如个环境啊，同埋啲人啲工作人员点样去处理嗰啲件啊？我喺发觉嗰啲件咧就。即係亂咁掟啊，亂咁踢啊，咁你同埋即係咧，如果譬如話佢就譬如好多，如果你係電子產品啊，啲電話啊，或者係電腦嗰啲咧，喂，即係你睇到嗰個情景咧，係唔爛，即係冇可能嘅。咁所以我就想問下你，就係話，即係你覺得而家嗰個情況係即係堅定流嚟先？ 喂，講真啦，你試下11月11日，你行過福田過關，南左路右右手邊有一間士多，而家以前咧就對人仔嘅。而家都系人仔，佢又 间，我知你讲边间啦。 佢又间捻咗少少出嚟咧，就做唔知做咗新通啊，定系做咗唔知边间物流啊？扑街！平时见咧都好捻多人噶啦，话声听，双十一嗰日你去望一望啊！哇，屌你老母，打晒困笼嗰啲人，你之前唔捻齐排队啦，已经系好捻恐怖。因为啲好捻奇怪，就喺嗰度劈嘅啫嘛，佢哋唔会话劈好晒攞去噶嘛，就喺嗰度劈。哇，成个集货场 好壮观啊！ 好捻壮观 ，OK？ 好捻壮观啊！ 嗱， 你见到有啲物流公司咧，其实咧，譬如话啲楼底大约八九尺咧，嗰啲件咧系冧到咧， 冧到上顶，起码 七八尺到啦，七尺八尺到啦， 天花板 啦，要爬上去嘅。 即系某程度，其实某程度你好，你见到啊？如果你华强北，其实华强北有好多呢一类型嘅仓啊，即系我嚟摆呢啲嘅货嘅，其实平时都好捻多噶啦。 是啊， 你呢个光棍节啦，就仲捻多。嗱，你头先讲翻你头先商场嗰个例子啊，呢个例子其实真系只系冰山一角啫。你知唔知一栋大厦，一个屋苑喺大陆嘅一个屋苑，喺深圳屋苑为例啦。 系 咁咧，佢哋咧就会有一个办事处，其实专收一啲咧。货嘅帮你，譬如个 冇错冇错，即系可能冇门钉， 系冇门钉啊，但系佢代收就代收咗， 冇错。 咁系睇得一间嘅啫，但系个屋苑有十有几栋大厦嘅，十有几栋嘅，咁每栋咧，即系每层楼都一梯六火啊， 系明白。 咁啊去到40楼，咁你 咁啊又开始冧山咯， 系 嗰、那个， 即系连你就系连一个屋苑啊。都顶唔顺啊！ 系 啊，你何况一个大商场咧？ 系啊，嗱呢个咧，即系呢个咧，其实咧，你每年咁样整一次咧，简直系物流灾难嚟嘅。即系嗱，首先我先唔讲你嗰条数系真定假， 我可以慢慢再讲。 或者我唔系，我上个礼拜都噏过嘅，你冇听。咁但系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912亿嘅生意额一日，跟住然之后咧，而家全民有600几亿嘅退货。嗱，我首先我当你系真啊，我当你系真。即系然之后减咗出嚟。就有得翻400亿到啦，300-400亿啦， 都系一个好大嘅数。 喂，300-400亿 都好大嘅数嚟 嘅，都系一个好大嘅数嚟嘅。然之后都系一个喂300-400亿系好多，都有好多件嘅。咁你而家个问题就系乜嘢咧？喂，大佬，今次见到其实据好多嗰啲物流公司报道咧，即系嗰啲佢唔系正式博米， 佢係偷拍嘅喎。喂，嗰有好多有好多物流公司都講咧，就係、是、喂，我係冇可能派得到嘅，而家冇啊。派唔完噶， 我简单， 佢到最后咧，其实 就讲下个流程俾你。 最后咧，其实唔系我想讲， okay. 最后其实就会有好个结果就系咩？有好多系买咗嘢，但根本就收唔到 咯，系啊，咁退货啫嘛。 系啊， 即系你谂下啦，一间物流公司佢收咗咁多货，喂，佢可能系又寄广州又寄深圳，佢点去分类先？ 系 佢分唔捻到类，你明唔明白啦？积埋晒可能我面头嗰扎有四川有湖南，喂。我点分呢？我地方都有限啊嘛，我分唔到。淘宝一个好奇怪嘅，就因为佢跟支付宝做嘢 ，OK？、嗯、支付宝去到某一个时间或者你冇人接货，咁样譬如你可以因为支付宝期求嘅，你喺淘宝，你会见到佢运送期间嘅，你见到咦原来件货已经喺物流公司咯，咁、嗯、你系等啦，等一日冇，等两日冇。第三四日咁你追佢覆你唔到啊，佢又话寄咗，你又收唔到，咁你梗唔俾钱啦，唔俾钱到时某一个时期过咗，你就梗攞翻钱走啦，喺支付宝，因为支付宝喺个平台中间平台嚟噶嘛，吓、啊、好啦，咁你攞唔到佢，咁佢收唔到钱，咁嗰个系寄唔出嘅话，自然要打翻回头啦，佢唔会送俾你噶嘛，系咪先？咁佢某程度有啲嘢寄唔到嘅，啊，去唔到个用家嗰度嘅，个买家嗰度嘅。咁咪自然翻轉頭咯，即係唔係話冇咁嘅生意，九百億生意可能好堅嘅， 嗯 ，OK， 但係有六百億係退翻貨，冇辦法係做唔切，即係其實物流只係做到300-400億嘅嘢咯。 所以咧，嚟今次中國嘅物流，其實咧嗱，我又咁樣解啦，唔係話個物流做唔咗，嗱、這、呢個咧其實有一個就翻返一個中國嘅問題咯。嗱、嗯、你馬雲千算萬算，跟住然之後今時今日，喂大佬成個國家又講緊乜嘢互聯網 plus 咩高科技、嗯、有 app 有乜有乜乜乜，但係最後有一樣嘢，你係算極都算唔到嘅，或者打後一世都解決唔到嘅啫咩？就係、是、你要知道中國人嘅思維裏面咧冇邏輯嗰樣嘢噶。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我哋淨係讲緊见到中国人學排队都跑撚咗十交几年啦， 用厕所都未识用啦， 点样将啲物件分流啊？喂，呢啲嘢简直你去返个实体度，喂，嗰样嘢即係电脑都帮唔到你㗎，係啊，你一去到嗰个数量咁庞大呢， 你知唔知其实 你而家发觉呢就去到每一间物流公司佢根本完全冇办法 handle 做唔到嘢， 仲即係个问题仲严重过去年好多。 好多。 咁你其实喂， 因为我觉得九百亿， 我想讲最后咪其实咪就系自己呃自己咯。我即系我系啦，冇错，我都唔同你争拗嗰九百几亿系咪真嘅、嗯，有冇水分啊？嗱、嗯，你问我一定有水分。 我觉得好真嘅， 我唔讲有冇水分。你到最后喂，其实如果你每一年你都唔会改善嘅话，你到最后其实你搞咁捻多嘢，系搞到大家好折腾，到最后嗰条数其实得300-300亿。 嗱、啊， 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咧，喂，你去到个物流。你无论你个电脑督到几多数都好啊，嗰啲个物流嗰个负荷嗰、那个极限就系300-多亿嘅物流嘅啫、嗯。喂，但我冇办法再 handle 噶啦。 唔系，将来会点做咧？可唔可以做光棍节分两日咧？有大光棍、细光棍咧？ 光棍月咯， 11月1号小光棍，4月1大光棍， 系 甚至乎你可以其实可以咁谂嘅，即系其实我几观望互联网淘宝买嘢呢样嘢，因为中国嚟讲其实好弱嘅 ，OK 吓、嗯啊，喂，好退翻600-多亿，咁呢600-多亿嘅买家会唔会再买翻先？ 啊， 佢可能会再买翻噶嘛？明啊？我系谂住买呢个蓝牙耳机噶啦 ，OK 唔系啦， 好啦，寄唔到过嚟 ，OK， 咁我喺支付宝我攞翻钱。我亦都可能会再买翻另外一个蓝牙耳机噶嘛，咁会再买噶嘛，因为我只要你个价钱唔会贵得过我双十一嗰日嘅话， 咪就系、 是、就可以啦。但 系 你要记住， 你 双十一之前啲货物系提咗价噶。 咁你理论上就系、是、我系双十一，我双十一嗰日帮你买嗰、那个价系你平时唔会做得到噶嘛，因为你个特惠价嚟噶嘛。 Sorry 啊，其实好多提咗价，跟住双十一减翻俾你噶。其实而家系好多系咁样啊、 嗯， 以乐视嚟计啦，唔开名， 咁 我有朋友买咗个乐视电视机， 唔系 四廿寸嗰部嗰只，佢卖人民币1000，唔知1400定1500，OK， 你计落条数咪香港1900蚊一样。佢喺跟住，因为点解觉得1500蚊平？就因为提高咗个价。OK， 跟住喺11月11日降翻价。你跟住先卖。 嗱，我话俾你听啊，嗱，多 好多都系咁啊。 你听埋 ，OK， 嗱，你举嘅只系乐视，或者甚至而家嗱，今年做嘅苏宁。O K， 苏宁就阿里买咗啦，京东。O、okay, K， 你举啲例子咧，我话俾你听。嗱，呢种例子唔可以不能代表全部嘅。 当然，全部都唔可以。 佢唔系啊，佢可以做到嗰个 service 好好添，因为佢个商誉系仲紧要噶嘛。同埋就系、是、喂，即系佢可以做到头先你讲嗰样嘢，就系、是、譬如话，如果我你喺11/11买嚿嘢、我租约送唔到俾你。我就然之后喺跟住你再买，我都俾翻嗰个价你得嘅。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啊。 OK， 有好多淘店嘅商户参与呢个双十一，唔系苏宁，唔系乐视嚟噶。OK， 我再讲，我做过呢啲嗰啲小单位嘅，佢系顶唔顺咁样做嘅。如果你马云咧逼我跟翻苏宁或者乐视咁样做咧，我就会即刻反应啊！喂，我下年唔玩啦。喂，因为你要我，你其实 你要提 你明唔明啊？ 嘛， 我蚀咧系蚀落我袋噶， 唔系啊。跟住然之后，因为佢11月11日之前已经提价啦。其实某程度佢减翻，其实根本原价其实冇平几多。 唔系 你点解11月11日去买咧？就因为 但系有好多系冇， 呢个羊群效应嚟噶。 但系有好多亦都系冇提价噶嘛。 咁当然有部分啦。 唔系同埋你啲唔系。就算我有提价，喂，你咁样玩咧就冇意思啊！喂，大佬，我开间铺系要嚟搵食，我就唔系开间铺俾你 每年 就 玩我一次。 喂，大佬，你玩我一日就算啦。你如果再改变咗个方法，喂，玩足起码成个月嘅，喂，大佬，咁我唔使食饭啦。喂，即 系你记住啦，我成日觉得只要价钱咧喺翻一样咧，嗰条友就算唔帮衬你，都帮衬第二个嘅。我系总之要买蓝牙耳机，我始终都要买。只要你系平嘅，攞翻个价钱都会买。所以话你话而家900多亿，实际账面得400多亿嘅用家系买到嘢，有500多亿系退翻货。咁呢500多亿某程度可能有300亿翻佢个卖家度嘅，我会觉得系。当然啦，好似我自己淘嗰啲，我今年就我好窝囊鸠啊。我觉得冇乜着数啊！我淘咗200蚊增值电话费， 系 OK， 咁啊送咗200G 唔系200M 啊200M 啊， 系 200G 流量咯，即系平时就唔送流量嘅，咁呢次系送流量，咁啊我咪多咗咯，咁啊某程度都系你系感觉上平咗嘅，话俾你听。 唉，呢、這个咁样年年搞一次啊，真系晕低。 喂，其实唔系嘅，即系如果即系拉长嚟做咯，即系。光棍月啊！哎呀，先你啊，你真系讲中咗我，你唔讲我唔识，我唔识谂。光棍月咪得咯，你可以提咗价先至平翻俾人。 不如玩咗一年啦，咁样光棍年啦，不如 光棍年就唔会有 你变咗 冇羊群效应啊嘛， 失咗个意义咯。 喂，如果你光棍年失意义啫，你光棍月 其实我话你光棍月啊，就已经大家嗰个消费意欲啊，就已经再继续降低 了。降低咗嘅。 系啊，不过呢个问题我哋 谂下，11月11日我自己都上过淘宝去睇下，点样我自己都上唔到啊！ 我都系 啊，我系要晏昼到先至可以淘到个200蚊增值电话费要，系咪先？都其实唔系 我都系我自己个睇。 如果马云叻嘅话咧，佢系应该可以试下。即系拉长佢嚟玩啊！ 我自己嘅睇法都系咁啦，即系其实就今年唔系咁达，即系今年嗰个双十一就真系冇旧年咧达到嗰个预期嘅效果，好多嘅效果都未必话真系达得到。咁但系即系我谂即系几样嘢，第一就系话。嗰900多亿马云要做一条靓嘅数交俾啲分佬睇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即系亦都可以俾一个，亦都可以帮到阿爷嘅，就系、是、嗰个喺个第四季嘅内需嗰度啦，或者就系、 是、 直情帮得唔多啦，或者仲有咧就系咧喺翻嗰个家电下乡嗰个概念啊，那个家电下乡嘅概念其实都紧要噶，但今年其实都做得唔好 噶啦， 佢唔系净系讲紧家电下乡啊，仲有咧。就是鄉下有很多的 product 啊，挨喺農村啊，喺鎮嘅 product 點樣走入個城市，可以通過呢個雙十一去做啦。同埋就係喺好多農村嗰啲個體户可以令到佢哋有就業嘅機會等等。但其實成件事都做得唔靚，我就係咁講。 即係點解我會覺得我同阿傑斯諗法就唔同？即係傑斯可能會覺得冇有水分啦。我覺得今日水分係會少啦，我都唔敢話冇水分嘅。 就因为我在微信，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和上年朋友圈里面讲11月11号呢，今年我是多了有一个成日好多常用叫啲咩嘅咯，常用语啊，潮语啊，潮语。我有一个好贵架车， 嗯， 购物车， 嗯， 即系而家好多，即系当11月10号同11号咧，就好多人讲话个购物车即系淘宝上面嗰个购物车篮啊，我一个好昂贵嘅车，都话请你如果你帮到我，清嗰条购物车数咧，我又无言感激啦。做鸡都完啦，好多呢，今年系比上年都仲多咗人系咁讲咗。 嗯， 即系其实有一个购物车呢三个字喺度咧，咁我会觉得估冇用噶。咁睇翻啲朋友圈啊，嗰啲朋友平时唔系咁讲嘅，上年都冇咁著弱噶，今年系有著弱咗。咁好，所以我觉得水分会少咗咯。 好啦，咁啊。大致就系咁啦，今日时间就节目差唔多啦，咁最后咧就送呢只歌俾大家啦，呢只歌咧就，唉，都要讲噶啦，等咗几年啦，咁咧就都系11月20号啊，唔系净系呢个胡耀邦诞辰啦，仲有咧就系呢位歌星咧就出唱片啊，呢位歌星出唱片，全地球嘅人都等紧佢啊，等咗四年，咁啊，终于咧就喺11月20号咧，大家咧就喺个哇即系喺个 iTunes 嗰度咧就系咁喺度搏命咧就等啦，咁咧就终于等到啦。Adele 啊，讲紧咧呢个英国嘅即系哇，即系嘅女王级。咁嘅歌手啊，咁咧呢只只系佢人生里边第三只嘅唱片，咁啊，但系即系我都冇乜，即系好耐都真系冇出过一个歌手咧，其实系咁天王级嘅，咁就今。第一张唱片咧就好多年前，佢十九岁六年前出嘅第一张唱片咧，咁跟住两年后咧，佢就出咗21呢只唱片，咁咧四年之后嘅今日咧就终于出呢只咧25啊，咁呢只大碟嘅名称就系25，佢讲咗噶啦，呢只将会最后一只咧用 number 去命名嘅唱片。 其实点解21、25咧？ 因为佢年龄嚟噶嘛，咁所以咧佢话下次我唔会再俾人咧咁老衬咧知道我几多岁。 好， 咁咧25岁，咁啊， 咁我可唔可以讲少少？ 系 冚家产 TVB， 你唔使年年都提我几多岁啊？ 系嘛 ？OK， 好。 咁咧就呢只唱片冇令人失望嘅，入边有好10只歌啦，咁就呢位歌星咧就夹埋咧，到今时今日咧都唔够50只作品，但系咧就真系即系万众期待，个个等到颈都长埋，咁终于咧就喺佢真系好嘢噶，有样嘢佢我觉得我好神奇嘅一个现象咧，就系咧 Adele 咧系今时今日少有啲歌手咧嗰、那个实体嘅销售咧系可以占到70%噶，即系咧佢系啊。佢賣 CD 係多過咧啲人 download iTunes 嘅，仲有因為咧佢喺網上面個 connection 其實好低調嘅，即係佢唔係好中意成日上網啊、okay. Facebook 啊之類此類嗰啲嘢啦。咁所以咧呢、這個真係好神奇嘅，咁啊每個人都會 好犀利， 好犀利啊！7:3嘅佢係啊，咁咧就即係雖然就好多年青人又中意佢啊，咁但係咧就。即系唔知咩现象，可能因为上一年纪嘅人，我哋啲又中意佢啦，咁所以咧就买齐晒嗰啲 CD， 真系好奇怪啊！咁我你真唔可能唔出色 咩啊？ 即系 iTune 咧，其实唔使成只碟卖噶嘛，可以净系卖一首啊嘛。 我梗系识啦， 你识咩 iTune 嘅嘢？但系 OK， 你点解你觉得我唔识咧？ 我 女全部都 iTune 嘅， 因为你讲、okay? 你讲乐视讲到我讲到坐捻晒， 你都黐线，唉，真系冇人理过。 即系嗰样，即系所以而家系迎合咗好多系，所以。正嘅先喺網上面買咧，所以係點會形成咗喺網上買係？ 哇！呢個唔係第一日啦， 實體店 好多年噶啦，逐隻歌買咁，但係總之佢就有一個咁得意 嘅。因為 IT 你唔識噶嘛，你 好啦，咁今日咧就揀嚟呢只歌啦，呢只歌咧其實就係佢第二隻嘅。曾經即係碟未出嘅時候，佢拍過兩隻歌，第一隻歌就 Hello 啦，咁 Hello 我哋都播過，咁第二隻咧就係呢只 When We Were Young 嘅，咁咧就佢未出隻碟之前，其實佢就擁咗一個咧喺一個教堂入邊嘅現場版本，好多人都應該有聽過，咁咧就翻嚟聽翻 CD 咧，我仍然都覺得呢只歌幾好嘅呢個唔錯作品，咁但係咧就我仍然都係覺得咧喺教堂嗰個現場嘅版本咧係輕輕比佢喺 CD 入邊嗰個版本好嘅，咁、okay. 所以咧，我哋都系今日咧就拣翻教堂嗰个版本，咁啊听下呢只 When We Were Young， 咁啊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翻嚟再见啦，拜拜。